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《友情卡片》。 变得好寂寞，连球都不给我。朋友们问我问了一千年，怀疑万年，仿佛你已从地球上不。你现在好不好？听说他疯了，有空就给个电话出来聊聊，想确定你很好，就像你说过的，爱没有特效药，最笨的人才为爱发高烧。就给个电话出来聊聊，想确定你很好，就好像你说的，爱没有的逍遥，最笨的人才为爱发高烧。生命中最真 曾说到夕阳破尽深夜，光阴在心头荡漾。你曾说到雨天撑伞前行，涟漪在散后重逢。与你别了那青春离歌，别了那青春离歌。已难是情话已埋藏心底，无声泪滴默默失去。想你看那昙花静静凋零，激动的万千心绪。你曾说到思念化作泪滴，漂浮在星河边际。你曾说到爱情变成回忆，封存在你我心底。别了那青春离歌，别了那青春离歌。 是因为你的离去，我才明白分会不被允许。曾经是谁不管也不顾，对于未来也并不在乎。现在说这些有点唐突，也只能表达我的祝福。我该怎么想你，该怎么忘记，我该怎么把这一切都放弃，拨开我为难我自己。谁叫我遇到的人是你，我该怎么沉迷，我该怎么练习。